光明顶。 鲍伟聪、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香港在这个肺炎的疫情之下，大家都日子都过得充满压力。咁啊，今日咧就奥斯卡就颁奖典礼就出咗结果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先开始咧就讲一讲奥斯卡嘅得奖名单，同埋咧讲下电影先，轻松一下。如果唔系我哋日日咁样，就即使点样去招呼林郑月娥及佢嘅团队咧，我哋都顶唔顺噶啦。 系，即系林郑都唔得闲啦，不如我哋自己讲下其他嘢啦。 系啦，我哋用电影开始先啦，讲讲下都讲咗埋去噶啦，好容易。咁啊，首先咧，今次奥斯卡嘅名单得奖名单，我相信都几热门嘅。 嗯。 咁啊，包括嗰啲男主角啊、女主角啊嗰啲啦。咁但系咧，最佳电影咧，就我都觉得可以叫做爆咗半冷。 嗯。 因为今次是由南韩导演奉俊昊导演的《上流寄生族》，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寄生虫》，就拿了奥斯卡的四个奖项，包括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包括最佳的外语片。 嗯，亦都系史上第一次咧，系由最佳外语片或者系唔系美国片咧去攞呢一个奥斯卡电影。咁啊，但系其实佢同场争嗰啲咧，其实套套都好戏嚟嘅，即系包括Irishman 啦，跟住然后就即系《 爱尔兰人》啦，《小丑》啦， 系啊。咁啊，呢啲即系1917啦，啲大片啦。咁啊，所以其实都冇人谂过咧，其实呢套《上流寄生族》咧系会赢到今次奥斯卡最佳电影。即系你话佢赢到最佳外语片，大家都觉得都好正常。 半冷啦，我都觉得。咁因为你头先提及嘅《爱尔兰人》啊、《小丑》啊，甚至1917咧，都有啲不足嘅。每一套戏，如果用翻奥斯卡过往得奖嘅某种要求嚟讲， 即系例如太长咁样啦， 唔系，即系例如即系未够左翼啊。 哦， 知唔知啊？ 即系 Irishman 冇女人，所以就赢唔到。 冇弱势啊，冇同性恋啊，冇单亲啊，冇啲酗酒啊，或者系滥药啊嗰啲咧，即系冇呢啲元素嘅电影咧，奥斯卡中奥斯卡嘅机率咧就会低少少。 嗯， 如果有咧就会高啲啲。咁所以头先你讲咧，小丑啊、1917啦、爱尔兰人咧，都唔系啲左翼比较。 嗯， 即系佢哋嘅 cup of tea， 即系佢哋口味。 所以 Jokers 咧就冇咗呢一个非白人嘅美国人啦。The Irishman 咧就基本上你成套睇三个钟，你就知道女士出场嗰幕咧系得个四五幕嘅啫，得佢个女嘅啫。基本上大部分都系男人做嘅戏嚟嘅。咁Marriage Story 基本上系 Netflix 嘅一套戏咧，入边都系冇任何嘅其他啲所谓嘅左翼元素。 嗱，我打个譬如或者开个玩笑啊，好唔好？ 嗯、 即系如果 Joker 系黑人， 嗯。咁就会赢啲啦。 1917咧，佢系唔系去揾佢阿哥或者细佬，系去揾佢个基 partner， 就系老公咁啊。 系啦，即系佢嘅同性嘅友人，为咗去咁样先至去揾佢。而呢个爱尔兰人嗰套戏咧，系里边啲主角系单亲嘅， 嗯， 或者系嗰个爱尔兰人系仲要系单亲嘅母亲。咁咧，呢三套咧就有机会攞奥斯卡啦。啊，呢个系一个。我恶搞式嘅譬如啊， 嗯， 但你返返转头睇啲上流寄生族呢，虽然你话佢即係你话似唔似一套奥斯卡大片呢，系唔似嘅，但係而家我哋叫事后孔明啊，我认啊， 嗯， 就係你諗下佢里面嘅左翼元素呢，系都几多嘅。 咁本身个导演就拍开所有嘅戏，包括之前嗰套喺 Netflix 上画嘅《玉子》，都系讲阶级问题同埋讲弱势。 就系啦，首先先系有钱人同埋穷人嘅对立阶级啦，系嘛？咁跟住里边就即系有即系讲佢哋呢班即系生存喺上流屋企嘅咁低下阶层人嗰种嘅即系弱势同埋处境啦。 嗯 啊，咁仲有最重要系讲个细节先，就系、是、你记唔记得里边曾经令到个最后啊个高潮，令到个男主角爆发，即系啊 最后嗰幕， 逆流 大叔， 逆流司机个男主角咁、 啊、 样佢爆发咧，唔系因为乜嘢，系因为嗰家有钱人，尤其个男人不断话佢架车同埋间屋里边咧。有一阵地铁味， 嗯， 嗱我嗱 我以下讲嘅嘢呢，嗱你千祈唔好投诉我啊，我唔呢、這个唔代表我意见，我复述戏里面。就係话个戏里面个男主角话个屋企呢唔知点解呢多了一阵地铁嘅味道。咁咩叫地铁嘅味道呢？原来嗰班有钱人呢，因为佢哋从来唔坐地铁，唔坐巴士，咁出入私家车㗎嘛。咁原来地铁嘅味道，有人讲即係啲影评就话呢，就有啲汗味啊、粟味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啲衫着得耐呢冇洗啊，嗰啲咁嘅味啊，捞埋一齐。而喺地铁里面，大家逼地铁，尤其夏天，大家都可能有啲咁嘅经验㗎啦。於是呢呢种就叫做地铁味，换句话讲亦都係穷人味。 嗯， 呢种呢就係个戏里面呢即係好适合啲左翼去睇，就係觉得哇我喺度鞭挞緊一啲歧视穷人或者歧视啲基层啊劳工阶层嘅一啲有钱人嘅即係嘴脸啊。 同埋因为主角一家呢住喺其实一个地底嘅即係低过地下水平嘅一个屋企啦，所以其实都系应该系个卫生环境比较差嘅。咁但系呢一套戏咧，其实即系你觉得最同上年咧，其实有一套叫Shape of Water 噶嘛，即系嗰套其实系一套非常之难 水形物语， 即系人同异形嘅片啊，嗰套真系左到不得了。咁但系嗰套片嗰个咁嘅左翼去睇咧，其实呢套韩国片相对地咧唔系好似美式嘅左翼嘅啦，佢都有好多相对嘅元素嘅啫，譬如话最后嗰幕要扮印第安人啊，其实就话一啲上流嘅有钱人，虽然佢已经变咗个有钱阶级，但系佢要扮去同情呢一啲所谓嘅唔同嘅外国文化或者异族嘅文化咧，就去扮翻呢个印第安人，然后做一个 party。咁但系咧，其实佢成套戏咧唔系纯粹鞭策紧话有钱人系恶嘅，然后就穷人系威晒。佢成套戏其实某程度上两边都鞭策嘅。佢话原来好多打斗同埋好多暴力事件，原来你喺低下阶层咧都会争嘅，而且争出嚟咧，佢嗰个暴力情况同埋佢嗰个愤恨嘅严重性咧，系比有钱人多啲。所以唔系有钱人跟住，然后之后即系嗰啲叫咩发财，跟住之后立品。佢调翻转，其实系因为你发咗财，所以你立到品。因为你系一个相对地比较冇竞争嘅环境，你可以谂下个社会做啲乜嘢。咁所以其实佢两边都系闹紧，即系两边人咧都系即系唔系一个坏人，亦都唔系一个 好人。呢点亦都系阿导演咧好聪明嘅地方。表面上呢套戏系鞭挞紧咧啲有钱人嘅生活嗰种离地，同埋咧歧视啲穷人，包括佢哋嘅味道。但系如果你睇深一层，个编剧写嘅时候系好，学阿陶杰话斋系好阴毒嘅。因为你再冷静啲谂下，如果成套戏班有钱人咧都冇做过啲叫做作奸犯科啊，或者系一啲叫做杀人放火嘅事，反而班穷人咧系好贪婪嘅，佢哋系攞紧一啲咧唔属于佢哋嘅嘢，都唔紧要。但你再睇清楚，再谂翻转头，如果你睇翻依套电影嘅开头咧，依班穷人咧，基本上系唔多努力工作，不时生产喺我眼中， 而且系用政治手段去拍上位嘅。 依点唔紧要，但系你唔觉得佢哋好努力嘅？你又唔觉得佢哋咧就好想改变嗰种生活嘅？于是揾到个机会，佢哋可以利用呢啲裙带关系啊，或者一啲叫做呃人嘅方式咧，去进入咗呢个有钱人嘅屋企里边攞着数。所以表面上呢套戏喺度鞭挞紧有钱人，歧视紧穷人。但系呢个导演或者呢个编剧，我觉得佢同时间咧喺度写紧呢班咧，我哋有时咧即系比较右翼右倾嘅人会觉得嗰啲即系中援养懒人啊，或者穷人咧。嗰啲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或者呢啲人呢係宁愿呢唔做嘢，穷呢都唔去搵一份工啊，或者係有啲工呢佢哋又嫌三嫌四，有幕都係㗎，佢哋唔知点样有个送外卖嘅人，唔知我唔记得咗细节啦，即係好似送啲嘢嚟，佢哋又嫌嗰啲嘢唔好啊，咁样嗰啲。你睇緊呢呢个导演两边都刮緊，但係你睇深一层，佢刮穷人嗰边呢仲刮得厉害啲。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由頭到尾就係唔係講緊話究竟係低下階級要去向上流階級反撲，反而就係佢成個制度底下，你係造就咗一班人咧。其實有錢人嘅佢可能 seems to be 好啲，或者 seems to be 佢正常啲，因為佢冇需要呢個競爭嘛。但係你去到低下階層好壓迫嘅時候，佢就會將自己人性最差嘅心理最有問題嘅地方咧就暴露咗出嚟。其實近排最壓抑或者佢最刮一巴咧，唔單止係刮緊一啲左翼人士，呢幾年香港政府或者香港嘅一啲慈善團體咧，成日都講類似嘅嘢嘅，叫大家正向啲啦，正向心理啦，正向思維啦，諗嘢係開心啲啦，團結啲啦，試下有品格啦出嚟，咁然後就教下大家咧，尤其是學校好興近排，即係點樣可以笑多啲啊，用正向嘅語言同學生傾偈啊，唔好去成日鬧佢啊，同大家一齊。 但係呢啲只係冠冕堂皇嘅説話，我仲要講呢套係更加陰毒去寫窮人嘅地方係咩呢？你表面上係窮人受到有錢人壓迫，但係窮人原來都分等級，窮人可以分為窮同埋赤貧， 即係住喺地面嘅 workers 同埋住喺地底。 你個戲裏面我費事穿橋啦，就係裏面仲有一班咧，比依班窮人更加悲慘嘅赤貧嘅人，而生活喺佢哋之下，而依班窮人咧。當佢知道咗呢班赤貧嘅人咧，佢係會用一啲我哋覺得係好暴力啦、好殘忍啦，甚至係唔人道嘅方法咧，去對付嗰班赤貧嘅人。呢個導演裏面寫嘅嘢，其實佢喺度諷刺緊有錢階級之餘，更加喺度直指緊嗰啲窮人本身。佢哋鬧緊人歧視人嘅時候，佢哋更加歧視人，同埋更加暴力，更加不人道。所以如果呢套戏呢，即係我唔知佢點呃嗰啲奧斯卡評委啦，或者有啲人寫影評嘅時候就寫到咩鞭撻嗰啲資本主義啊咩有錢人啊。其實佢都睇得唔深，呢套戏其實係追緊班窮人啊，即係我哋講過嗰啲呢，舉一個例，即係話反對墨西哥移民最犀利嘅唔係白種人。 而係入咗嚟嗰班， 係入咗去美國嗰班墨西哥拉丁裔人，嗰班人喺度舉曬牌反對得最犀利。點解？係因為如果再有一班新嘅移民嚟，係搶佢哋飯碗，佢哋就係最唔想依班人。 亦都呢個咧，就係連呢、這個即係喺美國入邊咧 ，Bernie Sanders 嗰班支持者咧，從來都解釋唔到一樣嘢，就係點解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係會有拉丁裔同埋有黑人啊嘛？佢冇可能喎，明明就係共和黨先至去歧視呢班人。實際上喺個現實社會係調翻轉嘅，中產人士咩人先會最中意用中產呢個名咧？並唔係一啲真係已經富足同埋買咗幾廿層樓嘅人，而係一啲啱啱 marginal 入到中產嘅人咧，最想維繫中產價值。同樣地，啱啱入到嚟嘅香港新移民咧，某程度上咧係會比香港嘅普通人更歧視新移民嘅。 係啊，所以你唔使咁學術噶啦，我解釋翻俾你聽，我真係識呢啲人。你一個屋村裏邊講個公共屋村裏邊，首先你以為依班住公共屋村嘅都係叫基層，唔係，其實裏邊有好多富户。或者有好多咧有錢都唔出聲，屋停車場就泊咗架法拉利嘅，依班人就歧視其他搬入嚟公屋嘅人。咁裏面當然包括新移民啦，咁啊新移民咁啊俾佢哋歧視，咁好慘咯。但我話俾你知，新移民都歧視新移民。因為有啲來自大城市嘅北京、上海啊嗰啲大城市就覺得嗰啲外省嗰啲咧就冇文化唔衛生。咁可能歧視其他省份，例如而家嘅湖北啦嚇，武漢啦咁樣，咁啊變咗依扎俾人歧視嘅新移民咧，佢都會歧視其他外省嘅喎，咁外省裏邊外省都分級數噶嘛，咁你可能來自某啲即係外省嘅大城市，咁你都係叫城市啊，咁有啲出自農村嘅，咁啊嗰班人又歧視啲喺農村嚟嘅咯。一級一級咁歧視落， 所以反而調翻轉邊一個咧，最會宣揚一啲人人平等嘅價值咧，就係、是、坐喺山上面嗰、那個，基本上完全同與世無爭啦，唔會因為新嚟嘅外來移民或者一啲所謂新入嚟競爭階級嘅人咧，去抵受到佢或者傷害到佢競爭關係嘅人咧，就會同你講，所以、我哋普 及平等啲。我簡單總結呢套電影就係佢話俾你知，壓迫窮人最犀利嘅唔係有錢人，壓迫窮人最犀利嘅。是穷人啊！呢套电影嘅主旨就系讲呢样嘢。喺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嗱，今届奥斯卡咧连夺四项大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里边 嘅上流寄生族，我哋头先讲咗啦，表面上佢系喺度鞭挞紧有钱人点样歧视穷人，实际上佢话俾你知，最歧视穷人嘅系穷人， 嗯， 对穷人最差嘅系穷人。呢套戏表面上系左翼，实际上系极之右翼。 嗯，其实佢同时除咗笑一啲即系左翼嘅分子之外咧，佢亦都笑紧一啲左翼嘅慈善家嘅。你谂下咧，佢成套戏入边咧讲紧嗰班嘅有钱人咧，佢话唔系有钱发财之后先至纳品，而系你发财所以你会纳品，因为你会有钱，你唔需要竞争，咁你咪变翻咗一个好人咯。但系谂下我哋近排而家啲慈善团体成日做紧嗰啲咧所谓嘅正向心理学啊，正向嗰啲咧，就叫大家笑多啲，对大家好一啲咧，其实你就会变咗做个好人。其实佢话俾你听呢个导演就系话，如果你唔改变佢嘅阶级关系，你唔系真正帮紧一啲弱势嘅朋友去 bring up 佢，令到佢变翻有钱啲或者有竞争力啲咧，其实你叫佢笑多啲，叫佢扮嘢多啲咧，佢只会扮落去，然后扮一个正向心理学嘅样俾你睇。但系去到最后翻去个地底窿入边咧，佢都会歧视隔篱个新移民。咁呢一啲其实佢系由头到尾，佢首先刮咗所有左翼嘅一巴，又来咧，佢亦都将一啲左翼嘅富商吓嗰啲去宣扬自己，我要大家世界和平，要大家心理好啲、健康啲、品德教育少少，再刮多你一把。所以呢一套戏咧，其实系一套对我嚟讲系一套又到爆嘅戏嚟嘅。尤其是我唔明点解佢会喺一个所谓左翼环境底下嘅奥斯卡咧系突围而出。 不过唔紧要啦，即系我觉得真系从翻电影嘅质素嚟讲，我觉得雅俗共赏喺艺术同埋即系娱乐方面咧，佢真系攞咗个微妙嘅平衡，所以都系实至名归嘅。即系虽然头先我咁讲啫，啊系值得睇嘅。不过咧，我就成日都话，即系嗰啲影评咧就唔该揾食还揾食，睇清楚，唔好人云亦云。即系人哋话咩鞭挞咩阶级咩歧视，你又照写咁啊揾食。咁但系其实成套戏根本就唔系嗰回事，导演讲嘅嘢。啊，唔系咁浅薄噶嘛？ 可能因为套戏韩文，咁你咪赖个翻译译得唔好咯，所以咪睇唔出咯。 系啊，咁当然啦，更加值得一提啦。今日都好多传媒报道，奉俊昊呢个导演50岁， 嗯， 啊，已经攞到奥斯卡啦。但系你睇翻佢嘅历史，佢由2000年开始就开始拍电影，嗰套咩门口狗，我唔记得咗个名啊， 绑架门口狗， 绑架门口狗开始系啊，跟住佢好多嘅电影怪物啊，杀人回忆啊，几套咧，我都全部睇晒，每一套个风格啊唔同，但系气味十足，呢个导演系劲嘢嚟嘅，事实上，不过更加劲咧系佢出世于呢个1969年，经历成个80年代嘅韩国学运。 嗯， 就读边间学校呢，一讲出嚟即係好似我哋即係我嘅母校暨大一样，个朵好响嘅，叫延世大学。 哇， 你讲下啦，学者，延世大学猛喺边度？ 如果你话延世大学呢，你要讲佢呢，就不如讲返呢，就係佢成个喺韩国学运底下呢，根本上延世大学呢就係成个学运嘅中心。咁讲到呢，其实喺延世大学当其时呢就我哋可以话呢，喺成个大学抗争史底下呢，就包括係有一个李韩烈嘅一啲烈士呢，就係喺成个民主运动底下，喺呢个韩国嗰度呢就被敲问致死，导致到呢成个光州事件呢都係由呢个延世大学开始，然后慢慢发生出去。所以其实呢个可以话係中大二号桥，你就将同佢延世大学呢就 係啦，唔好讲咁多历史啦，我简单讲，即係佢读嘅延世大学就等于中文大学喺上年嘅二号桥，或者包括理工大学啊，俾呢个防暴围攻咗唔知7日7夜，嗰个历史，佢就系就读喺依间延世大学里边，系最激嘅。当年佢亦都投掷个汽油弹，甚至被捕啊。咁啊，抗争系一个好激烈嘅学生嚟嘅。咁啊，绝对唔系和李飞啦。如果佢掟得汽油弹，系咪啊？咁但系咧，后来咧，咁经历咗呢段即系抗争嘅历史之后咧，佢就开始对电影有啲兴趣。咁啊，佢研究马田史高西斯嘅电影啦，咁就 對於社會的壓迫啊，同埋對於嗰種社會的關懷啊，我相信亦都係來自佢喺學生時代依種抗爭嘅經歷。 嗯。 而嗰種人情味啊，我都覺得係嗰由嗰個時代咧。提炼出嚟嘅， 因为如果你讲紧八十年代即系尾末期去到九十年代嘅时候，个韩国嘅即系成个事件咧，其实本身即系同好多我哋民主运动喺全球发展一样啦。一般嚟讲咧，民主运动咧，你唔会系嗰班有钱又或者系打紧工，然后要忙于揾食嘅班人咧，先至去谂民主。同样地喺韩国一样咧，其实就系由呢、這个即系延世大学一班大学生开始去做呢、這、一个示威咁啊，同埋静坐嘅地方咁啊，当其时喺韩国咧，就系、是、用一班警察去延世大学入边咧做一啲好暴力嘅清场行为，包括咧去搏死咗一个叫朴宗哲嘅人啦，头先同我讲过嘅李韩烈等等啦、 嗯， 就导致到后来咧成个大型嘅六月示威事件，咁啊成个民主运动就系咁样起家。而当其时呢一个冯导演咧，就系、是、喺身在其中。 冇错啦，喺新闻之后我哋翻嚟继续。我知道咧，好多人都关心阿陶生嘅下落啊，同埋情况。但不过大家放心，我今日都有同佢联络，佢十分之安好健康。不过咧，都要俾人休息下，因为咧吓咗十几日咧，人咧都系需要咧唞唞嘅。所以咧，大家咧等一等啊，即系迟啲咧，陶生就会一齐做节目噶啦。不过咧，就俾佢吓回一回气先啊、嗯。所以稍安勿躁啊，佢一定冇事。亦都安好，我哋亦都健康啊，放心。咁、 嗯、 啊，讲翻头先啊，得奖南韩导演啊，冯俊豪啦。咁啊，佢个背景当然系延世大学啦，就掟过汽油弹，抗争过。而家佢就凭50岁就攞咗奥斯卡金像奖。我觉得呢一点咧，系对于好多年轻人或者系学生咧，系一个鼓励嚟嘅。 嗯， 因为唔系话你掟完汽油弹，你就可以攞奥斯卡。是因为你经历过人间里面的一些即是激情或者是一些困难甚至是一些生命的危险、 嗯、 你对生命那个理解和把握一定是跟所有人不同、 嗯、 你的成熟或者练力是会令到你将来想选择的事业路上面呢是会比其他人更加快同埋更加深，所以阿冯导演嘅经历咧，唔系鼓励你去做咩违法或者即系掟汽油弹嘅事，系话俾你知，你经历咗呢件事之后，你嘅人生从此不同，你里面所得到嘅嘢，你可以发挥喺你自己选择嘅道路上边。而你睇翻阿冯导演所有嘅电影作品里边，都有关怀社会同埋弱势，甚至有抗争嘅意识，每一套都有。我而家唔讲啦，有兴趣自己去揾。 啊！ 而佢就读嘅延世大学，头先所讲啦，个地位不下于啊，我哋香港嘅名校 嘅。如果你睇韩国咧，嗰啲 QS rating 咧，其实都唔准嘅。咁但系其实咧，韩国入边延世大学咧，基本上系三大之一嚟噶啦。咁睇香港嚟讲咧，佢个 QS 嘅 Asia rating 咧，其实同香港 亚洲排名 啊，正系亚洲排名。咁其实同香港嘅城市大学咧系差唔多。咁但系因为香港其实好出奇嘅，因为香港一个细嘅地方咧，我哋咁多间院校入边咧系有好多间都上过榜嘅。即系其实即系我哋啲即系学术水平系出奇地喺600万人城市系特别高咁解啫。但系韩国嘅延世大学咧，亦都系一个唔差嘅大学。我亦都知道咧，其实好多今年嘅学生咧，即系如果大家 DSE 万一咁失手啊，真系入唔到三大啦，咁点算咧？我见到上年好多学生咧，自行报咗韩国嘅奖学金咧，系去咗延世大学。 嗯， 咁啊呢间大学咧，除咗我哋有一个即系之前有两单惨剧，就系嗰个喺87年嘅时候，即系导致到六月民主运动嘅惨剧之外咧，其实系真系一个好丰富嘅社运嘅历史嚟嘅。佢即系当然亦都非常之暴力啦。我哋而家啲蓝丝话啲学生掟石头咧、掟砖已经好暴力，嗰、那个年代一掟就掟。 唔系，所以咧我就即系讲啦，即系如果有机会去韩国旅游咧，唔好净系走去梨花女子大学及女，我知道个个都中意去噶， 系 因为间校园又靓啊嘛，我都去过，系嘛门口经过， 个都话 我喺门口经过过，啊 而家好似唔俾人入去 啦，系啦，因为太多人走去滋扰啲学生。你又去啊延世大学， 嗯， 去感染下依间抗争历史咁出名嘅大学里面嗰种气氛同埋气质。 朝拜下， 同埋去下延世大學隔離間差館，其實都係一個示威嘅名場面，因為佢同香港啲警察局係唔同咧，到咗今日都係安然無恙。當其時光州唔係好多間嘅大學嘅附近嘅警局咧，仲係安全嘅，即係嗰陣時嘅暴力程度咧，係今日藍絲不能相比。但係暴力係唔啱嘅，咁但係我哋都可以知道咧，呢班學生經歷過咁長遠嘅激烈運動，其實甚至乎俾人批判，因為當其時嘅政府咧，全斗換係話呢班大學生係共產黨嚟，其實同我哋今時今日啲特區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話呢班學生係外國勢力咧係冇分別嘅，就話呢班係賣國賊叛國。 嗱，有機會咧，我哋再深入去講下呢套戲啦。咁今日雨露均沾咧，都要講下其他嘅。咁另外一部咧，我都覺得咧，即係係雖然係攞唔到最佳影片㗎啦，就但我都好中意佢。從前有個荷里活，可能咧大家都係半個同行啦，即係我電影都有參與過，就特別中意裏面嗰啲咁嘅幕後嗰啲花絮。咁啊，嗱，首先咧，依套電影係好難睇嘅。咩叫難睇？唔係唔好睇啊，係裏面原來有好多典故啊。典故係咩咧？除咗裏面啲人物已經係即係全部你可以對照翻之外，譬如波蘭斯基啊、沙朗蒂啊嗰啲啦、李小龍啊嗰啲。咁裏面呢，每一首音樂、每一首歌，甚至佢哋嗰啲叫做 billboard， 即係個路牌呀，嗰啲廣告，每一個細節全部係典故。如果你唔熟悉呢個時代嘅電影史，或者明星，或者電影歌曲呢，你係錯失咗好多嘅細節喺裏面。即係阿陶生成日話《紅樓夢》嗰啲呢，即係裏面嗰啲嗰個壺又係點呀，嗰隻杯又係點呀，嗰味菜式又係點呀，即係你就如果唔係呢，你只能睇到故事，你就睇唔到呢啲精華。咁當然啦，我都睇唔晒，不過呢我就盡量睇啦，裏面有啲好 detail， 我哋叫好細緻嘅典故。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呢，我就覺得阿 Brad Pitt 即係阿畢比特呢攞最佳男配角是實至名歸的， 因為他演出的時間就來多過男主角了即我好像見他多過見到其他人的 他為什麼值得攞呢？我有發言權，因為我都是戲行人，其實我都很認識很多畢比特這種角色在個電影圈裏面、電視圈裏面，近乎一個司機、一個員工同埋一個下人嘅身份。 要首先講返呢，就係套戲入面呢，畢比特其實就係李安納道嘅一個所謂嘅替身。咁但係因為長期替身嘅關係呢，變咗佢員工咁滯，就接唔到其他嘅戲，淨係做咗佢嘅司機，做埋佢嘅近身保鏢，基本上就做晒佢所有嘢，變咗個下人到嘅角色嚟。 嗱，呢種角色好難演嘅，點解呢？因為呢，你係要揣摩你個身份同李安納道，即是他的老闆、街坊朋友、員工、下人，這三個角色裏面呢，你多一分不能多，少一分不能少，因為個老闆隨時他都變換緊跟你相處的方式、一時就飲酒就是朋友，你要做嘢就是他員工，他發脾氣你就是他下人。咁但是 Black Pitt 呢，哇，我覺得他做得好好、啊、因為我都認識好多在香港這種角色嘅朋友，佢哋都係好多明星身邊嘅助理啦、司機啦、員工啦。我一望阿 Black Pitt， 哇，完全係我認識嗰啲人，嗰啲咁嘅處境同埋嗰啲咁嘅態度。所以阿 Black Pitt 攞呢個最佳男配角咧，我第一時間舉手，因為佢真係做得好。 這個呢，其實對於一啲我唔係做戲嘅人嚟講呢，我一直係想問你嗰個問題。喂，其實呢啲咁樣嘅工作環境呢，我哋細細個成日聽得多㗎。因為你知我成長嘅環境呢，好而家叫做好不幸地啦，嗰陣時就好開心啦。每年新年呢都有一套成龍嘅電影㗎嘛。咁然後但係講成龍嘅時候，大家就會講唔係成龍嘅戲，係成家班嘅戲㗎嘛。喂，其實加班嗰班嘅成龍 plus 幾嗰班 plus 幾，係咪就係呢個角色入面做緊嘅嘢嚟嘅呢？ 嗱，我就唔方便直接講啦，即係但係依、這個身份呢，即係畢比特做嘅依個角色嘅身份呢，係難演在地方頭先講啊，就係、微妙啦。即係你究竟係阿大哥嘅朋友啊、兄弟啊、員工啊，定阿四呢？一點每日你個身份會變24次㗎喎。 系 啊，咁你点能够生存，同埋点能够去维持你嘅身份同埋你嗰份工咧？呢个系一个艺术嚟。 但我成日都睇唔明嗰套不比特而家同呢个从前有个荷里活嘅戏咧，就系、是、明明我见到呢个 Black Pitt 都唔系唔靓仔啊，佢套戏入边都形容 Black Pitt 系一个靓仔嚟嘅，即系佢以一个特技人嚟讲好靓仔嘅，好打得嘅，身形又好，身嗰个健硕又强嘅。喂，咁但系点解李安纳度啊可以住大屋啊，不比特就要住下边嗰间屋仔，仲要做嗰啲好核突嘅？ 唔系，嗱，我话俾你知，阿冯志正呢啲你学者你真系唔明白。呢啲就算阿 Black Pitt 呢个角色，佢可以住大屋，佢都唔住得。 点解咧？ 因为你唔能够同你嗰个老板咧，嗰、那个生活圈子咧系并排或者接近嘅。你有啲时候系需要将自己嘅身份压低少少，而去保住自己份工嘅。你明唔明啊？ 但唔会好压抑嘅咩？即系喂， 你知唔知我以前喺电视台呢个讲得，因为我离开咗咁耐，好多监制咧买得起 Benz 噶，但系佢哋揸韩国车噶。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啊？ 因为佢哋个老细嘅老细嘅老细都系揸 Benz 咯。咁如果你揸埋同一架 Benz， 或者你个 Benz 个马力同型号大过你个老细个老细，咁你真系想唔捞啫。所以佢哋特登连日本车都唔买，买架韩国车嗰时，讲紧十几二十年前啊。咁啊，日日揸翻工。而跟住十年都唔敢換車嘅，啊，你就明即係喺呢個行業裏面嗰個潛規則 係 乜嘢？ 但係個壓抑鬼就係、是，喂，明明嗰套戲又係，譬如話阮龍導演嘅例子，喂，明明啲編劇個劇本又係我寫嘅，雖然你攞獎係你，咁但係後面寫手句係我啊嘛，我做咗好多年啊，捱咗咁耐，喂，我都得啊，我都可以闖一片天啦、啊。如果你諗下，從而家現代嘅角度，邊有一個卒仔啊，嗰啲加班咁樣跟住大哥咁耐嘅，即係梗係會自己行出嚟同老細講，喂，唔好意思啦，我要做 start up。 我講呢個性格嚟。咁每个人都唔同啦。不过呢套系另外一个值得讲下，即系比较我哋叫做 juicy 啲嘅，就系李小龙呢个角色。喺戏里边，当然系即系有人认为丑化，包括李小龙嘅家人啊。咁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啦。即系我又觉得冇乜嘢喎，喺套戏里边啊，即系饰演李小龙嗰个角色，其实冇乜话丑化佢。 因为佢打输咗。 因为佢只不过系俾人。即系一脚伸咗飞咗埋去，咁样就跌低咗咁样啫。 咪但系因为嗰个角色或者即系李小龙嗰个出现嗰场戏，系要显示 Black Pitt 系真系打得噶嘛？你点样话俾人哋听 Black Pitt 好打得？如果你唔话俾人哋 Black Pitt 点解咁打得，你带唔到个结局嗰一幕出嚟，即系费事穿桥讲结局系咩？因为呢一套戏由头到尾就系好出名，讲紧文信家族嘅一个凶杀案，同埋沙朗睇一套惨剧，佢点样 twist 咗个结局？咁所以如果不比特唔系好打过成龙嘅话，李小龙嘅话咧，其实你呢套戏咧系串唔到落去，所以你话佢系咪真系好即系反华，又或者好辱华，我又唔 系 好。 所以咧呢套戏都系正嘅，即系不过咧就要做啲功课，或者你再睇一啲叫做分析呢套戏嘅细，即系一啲分析啦，唔好话叫影评啊，你就会发现里面多好多我哋叫做典故啦，或者历史啦，同埋一啲细节咧系更加玩味咯。咁同埋我都自己睇咗。即系我都觉得要睇多两次，我先至可能 depth 得到里边嘅一啲味道，同埋要即系要又要了解翻阿沙朗睇当时点解咁索，点解咁正，我又唔系觉得佢好靓，咁啊呢啲咪要做翻啲功课，你睇呢套戏先正。 同埋点解沙朗睇入边屋企一个唔系净系得佢老公一个，原来仲多咗个男人喺入边。 即系呢啲嘢咧，就即系每个人观影嘅时候嘅自己乐趣啦，所以都值得睇嘅。咁咯，咁就仲有咩戏？ 入面仲有第三套就係 Irishman 啦， 愛爾蘭人啦， 愛爾蘭人啦，嗰套就 呢套戲其實我真係覺得普通嘅啫。 喂，馬田史高西斯唔係咁講嘅，佢講咗兩次，第一次佢話 Netflix 啊，佢話 Marvel 嗰啲唔係戲，嗰啲咧其實唔算電影嘅，我嗰啲先係戲。第二次講呢套戲嘅時候咧，就話唔該大家喺屋企睇 Netflix 嘅時候睇呢個 Irishman 嘅時候咧。唔好攞住炮谷同埋食住饭去睇，唔好当普通 Netflix 嘅戏咁睇。 但系 要专心， 我绝对系马田史高西斯嘅 fans， 因为我读大学已经睇佢嘅戏噶啦。嗰时候你就知道，即系几多年之前啦，即系由佢嗰啲咩三更半夜半啊、Goodfellas， 即系一系列呢种咁嘅电影一路我都睇晒。不过我觉得而家睇翻呢套爱尔兰人，好似同。我二三十年前讀書睇嘅時候，即係個感覺唔係前進咗好遠咯，都係講嗰啲嘢咯。 一样讲古仔嘅方法，都系一样揾几个男士作为中心，跟住然后就讲佢附近嘅人物嘅塑造。咁唯一唔同嘅就系佢用咗三个钟头咯，今次 系啦。依点亦都系问题，过长亦都一个问题，因为真系时代唔同咗。以往佢嗰啲戏几个钟，你可能慢慢 dip， 但系而家个节奏快咗好多。观众已经睇咗好多同类型嘅电影，佢好多嘢已经即系未必有咁嘅耐性，所以你话呢套戏即系系咪咁好咧？值得睇嘅，你怀旧可以睇嘅，系中意个导演可以睇，但系系冇乜嘢新意，或者系我叫做冇乜新嘅 input。令到你有惊喜。 所以呢啲佢咪成日投诉啲 Marvel 咯，你每两个劇情跟住你就俾一个 gag 嚟，跟住打到好气氛好凝重嘅时候，你又出个 jokes 出嚟，等到成件事又俾一个新嘅刺激感嚟。咁呢个咪佢 Irishman 就唔做呢啲嘢啦。 好啦，我哋广告返嚟继续倾啦。讲完晒电影轻松松，咁我哋点都要讲返下香港嘅即係肺炎防疫嘅情况啦。咁今日呢就卫生署就记者招待会我都有睇。佢公布咗有千几人呢就要接受呢个强制检疫。其中抽查咗160几次，就有9个人呢就违反呢个叫做咩禁闭令隔离令啦。咁啊有7个联络到，就2个就失去联络就要通缉。我簡單推算，即是說如果他千零人他抽查了160幾個就有9個中，那換句話說呢，即是我乘返個倍數 差不多 1%， 差不多 1%， 是即是說呢會有100幾人呢是違反這個隔離令的應該，推算啦，因為你1000幾人你抽查160幾個就有9個中嘛，那乘一乘就大約可能有接近70-80個人呢是違反啦，如果計劃言率，而70-80個人裡面違反呢可能有10幾個呢是聯絡不到的，即 系， 因为而家有 而家 有两个联络唔到嘛，咁我乘翻个比例可能有十几个啦。如果有9个系，如果有7个系联络到，但系佢违反嘅，我乘翻个倍数，即系亦都会可能有几30-40个咧系违反嘅。 嗯， 即系呢个系推算落去啊。咁我哋反睇翻呢个隔离令咧，我哋都讲咗啦，系一个完全反制嘅行政指令，因为佢大前提系要求你自律， 系 咁众所周知，如果唔自律会点？就系俾多次机会你，因为佢唔会第一次检控你。如果你第二你唔接受警告，再犯第二次就俾条手带你。好啦，如果你再违反咧，佢再俾多次机会你。 因为他暂时呢都未有一个好即时的检控程序，然后去拉你。 不是入个跟着入禁闭营、都未讲到检控、即是说他每一次你违反呢他都是给一个机会来的。 你走不得了，我捉到然后放生你，下次捉到入禁闭营啦这样。所以你可以见到其实整件事是几咁无谓，而整件事最大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一直以来所谓电子脚镣等等这些系统，喂，在外国一早已经有啦，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外国假释的一个犯罪者，又或者在内地一个接受隔离令的人，其实是可以不见了人呢？唯独是就是香港，我们就会有一个叫做自愿隔离的方案，即是我又不见你自愿制步的时候，你叫香港的学生。 这个隔离令本身已经是不 make sense， 我的意思是不合理的，即是因为有个被隔离的人士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讲了，2月7号实施隔离令之前回来的人他又不用隔，我过了12点回来你就隔我14日。咁点解2月7号之前你宣布中间嗰个空窗期，即是大约两三日的时候有听讲有萬几人通过呢个深圳湾口岸嚟返咗嚟，跟住嗰啲人就可以周围走嘅。但係我一到过咗嗰个27号嘅时间呢，我就要隔离14天。呢个系解释唔到嗰个合理性嘅。不过我哋已经唔讨论啦，我哋讲到口水臭啦已经。我淨係针对返而家嗰个隔离令嘅可行性同埋合理性。你好明显见得到系冇人理你嘅。即係话嗰九个人你只係抽查到啫。你只係抽查咗嗰千零人里面嘅百零人，即係接近可能係10%都冇啦，可能8-9% 啦。咁样。咁已经有9个人系违反，有2个仲揾唔到嘅。 即係你填嗰張入境證明書，你試下喺外國。 同埋唔緊要，嗱，我當你真係對人嘅人格嗰個想像太高啦，覺得你覺得我哋所有人咧都會自律嘅，唔緊要。咁而家你發現咗，好啦，佢違反，原來你唔係檢控佢嘅喎。亦都唔係即刻送佢入禁閉營喎，係俾多次機會佢，俾條手帶，佢再違反，你都唔係檢控佢㗎喎，你都係送佢入禁閉營，佢送佢伙食，跟住啊， 唔係遣返佢出境， 又唔係以後唔俾佢入境，又唔係遣送佢出境，係只不過送佢入禁閉營。你大家會認為呢種咁嘅檢疫方式，邊有人會覺得係嚴厲，同埋係一個而家面臨緊大爆發疫症嘅時候，政府所採取嘅隔離措施咧，即係依點係，我覺得係唔知點形容呢個政府嘅行政方式。 所以咧，其實喺內地政府咧做呢件事咧，就真係比起我哋咧更加之貼地同埋熟悉中國國情啊！即係當然，除咗佢有一啲比較高科技嘅啊，即係手帶又好，去監察住啲中國嘅人民都好咧，佢有個好好嘅方法咧，就讓大家咧就檢疫嗰方面做好啲，就係叫隔離鄰舍望翻呢個人啊！如果你發現佢一旦違反呢、這個即係禁制令嘅時候咧，或者佢唔覺意入咗嚟嘅話咧，你就可以舉報佢。然后呢如果举报成功呢就送你两盒口罩。嗱呢一个其实先是一个中国人去规管中国人方法嘛。如果今日即是可能林郑政府出来跟他讲话，我有个福袋入面有四盒口罩，两支这个清洁剂，四卷厕纸加两个漂白水。如果大家发现你隔离屋是隔离型一个，但是不觉意落咗去买嘢食，请你打999举报。每举报成功逮捕一个，或者你影咗张相 keep 咗出来一个呢，我是除了拉他之外就会送你一个呢、这个所谓嘅防疫福袋，我好肯定听日你就已经完全个区一齐帮你隔住佢。其实呢个做法正正就系合乎中国国情啊嘛，你唔需要出咁多警察。 唔系针对，唔使针对咩中国人大陆，因为啱啱补充资料咧，卫生署讲呢九个违反隔离令嘅都系香港人。 嗯， 当然啦，佢系香港人咗几耐我唔知，但佢系香港人。 根据香港政府说法，香港人都系中国人嚟嘅，咁用翻中国人嘅方法咯。 咁即系话咧，即使系香港人咧，都可以唔自律嘅，都可以咧，唔理呢个隔离令嘅，同埋佢上报嘅电话可以换卡嘅，呢一点大家都知嘅。咁呢樣嘢呢，我諗即係我唔知啲政務官十幾廿萬一個月呢，點解會度一條咁嘅隔離令出到嚟而認為可行。 然後跟住發覺自己唔夠人手監察住呢班人嘅時候呢，就打電話俾所有嘅制服團隊，包括童軍、青少年軍等等，或者個等等呢，就話可唔可以幫手打電話，唔係幫手去探下呢個隔離令嘅人，幫手打電話 check 下你可唔可以俾個 live feed 我啊，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喺邊度啊。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非常非常之低科技，而且好似係隔絕咗成個香港社會咁。其實香港社會已經進步咗好耐啦，我哋又有篤灰又有科技，你唔識科技你咪篤灰囉，點解呢件事你係做唔到呢？ 唉，咁啊，说来就话长啦，因为呢个政府咁反智，同埋所有人正常人諗得到嘅问题佢都冇諗到，咁你就即係知道佢哋几严重而一个问题。咁啊，所以呢我哋听晚呢就都会讲多啲防疫㗎啦。咁啊，听晚11点光明顶再会啊。